呢度有老 有嫩 有中 冇奸 有笑声 冇运气 有音乐 冇阴谋呢度有怨气 冇擦鞋 有良心 有起有 base 但中有嘉宾有考古 有追潮流 有新嘢 有老嘢 有二次创作 有独立音乐 逢星期六 知几点 radio.stage-2.com 我是周博言 探长 杜夫 老汉推歌 2012年长毛梁国雄何俊仁因梁振英在特首选举期间发表寓所无僭建失实言论提出司法复核及选举澄清 基本法里面是叫特首廉洁奉公应咪 integrity 我未听过特首或者总统啊 即停止发言坐低 2013年1月11日终审法院颁下判词上诉失败梁国雄及何俊仁需支付梁振英所有诉讼费用 就因为立法会是畸形的就拿不到公道那就走来这个法院那法院又敌不过梁振英讲大话挺泄气的 在沉默无声占大多数的社会还有哪个为我们发声 我今岁人是70岁以上的老人家无需因为你这个月正而撕裂无需要两年后因为忧虑会不会被人检举会还报不报下去要跳楼 还有哪个为我们去抗争 他那张所谓拘捕那张他就说我同时同地那人非法集会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即他拉我那时候那人在非法集会那我一个人怎么非法集会 呢 Rekasin 北上频道捐款助长毛捐款户口恒生银行024-234-337-376-668账户名称 LAMKINYU PayPal 账户 GOTOCN GoToCN at Rekasin.com.hk 撑公义撑长毛 可惜上传都会继续反对23条我留下条命都要看着23条再一次灰飞烟灭 澳门街第三节翻翻嚟啦，咁啊今日咧就带大家咧一齐咧翻翻去咧澳门嘅80年代，咁啊讲紧一啲澳门80年代嘅回忆吓，咁样咧其实今集我哋讲嘅回忆咧都系即系大家自己嘅回忆啦，咁就未必系啲话好笼统啊，什么80年代发生过10大代表事件啊，我哋唔系讲呢啲嘢嘅， 我哋纯粹感性出发， 系啦，纯粹系感性出发啦，咁啊如果譬如大家咧，尤其是啊系。在1975至到1985年呢十年出世的人咧，應該聽今集咧會比較有啲共鳴啦，係嘛？咁如果你話好抱歉啦，如果你90年代後嘅，你話你一出世就已經有 ICQ 有 Facebook 嘅，咁冇辦法啦，唔好意思。咁如果你話你又係再早啲嘅，講緊你仲係嗰啲五幾年嗰啲，亦都唔好意思啦。咁啊，不過唔緊要啦，大家都代入到嘅。咁啊，第一節咧，我哋講完呢個工人球場啦，同埋講過啲即係細個玩嘅遊戲啦。咁啊，第二節咧，頭先我哋又回憶個舊街市啦，又講過下啲 York 啊、Lee 啊啲好 名牌啊、 Yasaki 啦。跟住啱啱咧，咁啊又講過下啲公園啦。跟住咧，最尾又即係唉講過下啲啊色情書本啦。但係真係好唔掂啊！真係好核突嘔心啊！嗰啲係童年陰影嚟啊，唔係好嘢嚟㗎，即係去到你真真正正，去到你有朝一日你接觸到一個真嘅女人，無論女朋友好定係老婆好，跟住你見到真嘅，你仲覺得，唉，細個買嗰本書簡直係禍害小朋友，女人唔係咁㗎， 即係睇完之後可能會中途轉機喎，懷疑 都唔會嘅，嗰期以前咧啲人係唔會話，即係話有同性戀呢個觀念冇乜㗎。 即係而家咧，你稍微你見兩個男仔講嘢啊，近少少。 喂，唔係喎，可能我讀嗰間學校近嗰啲泰國嗰啲人妖街，我試過係俾嗰啲咁嘅嘢撩嘅喎，做細蚊仔已經。 我嚇死我，以為你話你試過俾人急添。 好啦，咁我哋就係啦，頭先都預告過講，好，我哋繼續講翻。 點解我俾人急點解轉話題？ 童年陰影就唔好講啦，繼續。 因為你睇過醫生未啊？打過針未啊？你冇俾人急過。好，咁啊，係咯，講翻其實咧，以前嗰啲食店啊，我哋去幫襯嘅茶餐廳啊，或者叫食一餐西餐啊。同嚟家其實真係完全兩回事喎、哦！今時今日啊，咁多博企起咗國際級嘅、啊，要咩餐有咩餐，要韓國餐有韓國餐，要墨西哥有墨西哥。 由西餐專家啊，昌哥講講八十年代西餐係點啊？ 嗱，其實咧就係、是、所謂啲食家好中意講嘅叫做豉油西餐啊，全澳門即係你一般平民百姓食到嘅西餐廳，來來去去真係得幾間嘅啫。 源自邊度啊？呢、這個技術？ 即係我以前啦，即係問過啲師傅咁樣，其實佢都係學師，即係可能係香港嗰度學過煮，叫做學過煮西餐，跟住將套方法搬過嚟澳門咁就。 兩間餐廳，一間叫紅寶石，一間叫做波士頓。 係啊，真㗎。係 源自兩間香港餐廳。 哦。 豉油西餐，嗯、即係而家其實你哋食嘅瑞士雞翼，亦都係豉油西餐嘅一個變異，大概豉油西餐嘅第三代。 嗯嗯， 你繼續講翻豉油西餐先啦。 啊，咁其實大家或者係幫下手啦。八十年代如果想食西餐嘅話，去邊區去邊頭食咧？會係 勝利茶餐廳。 唉、哎，咁啊， 永垂不朽。 嗱或者咁啦，開個定義啦。所謂西餐咧，係佢自己好標榜自己係鋸扒㗎，係，同埋唔知點解一定係有鐵板㗎，係。係嗰陣時候，澳門嘅西餐。 你問佢可唔可以用點上佢答你唔可以嘅。啊、即系而家都系啊，即系个老细都好认得我嘅，我都系佢成日都会问下可唔可以用碟上，唔可以。 佢觉得咁先系正宗噶，有 鐵板即系佢哋觉得嗱，西餐系一定要有铁板嘅， 就 系、 是、咯。 另外块铁板个前面一定系只牛， 系啦，永远都系嗰只牛到嚟而家都冇变喎，真系唔知点解。 因为嗰块板用几十年咯 。大个嚟而家听到嘅听众啊，随时嗰块板系咯。 咁另外咧，佢哋嘅西餐咧就唔同而家咧就會分咩西冷扒啊、牛柳啊咩，以前冇咁樣分㗎，以前咧係叫牛餐、雞餐、豬餐同即係咁樣分嘅，同埋魚餐咯。 哦，咁樣 即係而家勝利茶餐廳嘅分法咧，其實就係最正統嘅分法。係啊，佢真係咁啊， 活化石喎！如果係咁真係 牛咪牛扒咯，但係佢冇話俾你知係俾乜嘢扒嚟咯，即係冇話喂西冷定牛柳咁冇啊，任佢俾㗎咋。 係咯係咯，同埋好標準嘅就係嗰陣時候食西餐，度度都係有飯食㗎咯。 後我仲記得細個嘅時候咧，其實跟意粉係咪已經後期啲啊、嗯？最早期都係全部跟飯嘅嘛。 我依個僅有嘅記憶就係、是， 但唔 係 跟白飯喎，全部跟炒飯喎。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好似都有，或者係齋扒跟包都有嘅應該。 其實咧。正宗咧，豉油西餐咧，香港嘅做法咧就係、是，其實都冇話正唔正宗嘅，啲老一輩做法咧就係、是、餐湯跟包， 嗯、 跟住扒跟薯菜飯或意粉。 嗯，咁樣樣。 不過咧，以前就冇意粉嘅時候咧，就跟個炒飯咯。咁、其實點解會西餐跟炒飯？有冇諗過咧？ 咦，唔通你又會知道答案？真係唔知喎呢、這個。 源自廣州。 嗯。 廣州咧講緊咧，以前咧周恩來總理結婚嘅時候咧，佢都係食當陣時嘅西餐。咁當陣時咧就係、是、叫中西文化交匯啦。咁啊比較興嘅可能係燒乳鴿，大根炒飯，跟住另外咧，譬如話食鋸扒都係。咁就係嗰陣時開始由廣州興嘅，跟住再傳落去豉油西餐都跟炒飯。 嗯，即係好明顯，而家睇翻歷史係所謂嘅香港澳門西餐都係一套自己嘅文化系統嚟嘅、 啊， 正宗嘅西餐冇咩關係。 講咧好多時嘅茶餐廳文化嘅嘢就係、是，譬如包括甚至乎雲吞麵嗰啲咧，都係由廣州去傳落嚟㗎。 係啊係啊， 你而家去翻廣州，你都可以揾翻嗰個總理西餐食㗎。 你就算係嚟家澳門所謂食雲吞麵嗰啲鋪頭，都仲會嗌自己做鳳城。雲吞 係啦， 係啦，就係因為 澳門係唔叫細蛹嘅， 係啦係啦， 係香港先叫細蛹嘅啫， 係啦係啦係啦， 澳門係會嗌翻鳳城雲吞，同埋正宗嘅鳳城雲吞係三角啊嘛，即係包出嚟嗰只咧，唔係一個圓形噶，係一個三角形嚟噶、即係而家嘅豬記咧，佢哋嗰種包法咯，嗱、唔代表好食，但係係正宗。 個形正宗啦，跟住裏邊點做啊？唔知啦嚇， 但係唔係好食， 係嘟嘅啊，真係供應係叫做唉勉為其難，順手先食嘅啫。 我覺得佢麻麻地嗰啲嘢。 咁冇人讚過。 我由細到大覺得佢最正就入面有貓玩咯。 嗯。 係啊，即係佢入面有貓玩咯，同埋以前細個有啲人情味噶嘛，你叫佢搭多兩條菜，佢真係搭多幾條菜俾你噶嘛。而家就梗係睬你有味啦，佢做遊客生意都夠啦。而家你諗下，佢賣嗰啲唔知雲吞水餃，淨係一打都幾廿蚊咯，細個點會咁買啫？ 同埋呢以前細個呢呢個 pan 去外賣呢係俾多好多湯俾多好多麵俾你㗎。 冇錯冇錯，自動加底。 係自動加底㗎，你自己低個 pan。即係以前個澳門真係好環保㗎，即係之前都只講過有鹹水草之外呢，就係、是、真係會自己帶一啲器皿過去嗌外賣囉。 我細個呢去茶餐廳，佢好鍾意呢食焗海鮮飯㗎。咁我呢就通常呢我都會自己呢好神心呢直情係拎個玻璃嘅鵪啦，或者係即係拎一啲器皿呢，跟住佢去成個焗完呢就成個連埋石子俾你嘅。咁佢呢我記得我細個呢嗰陣時拎啲器皿去呢，佢有時佢會用你個器皿嚟到去度個份量㗎嘛。咁結果呢我細個呢就試過真係呢係你比平時就咁食呢係多咗一半嘅。 係啊，所以懷疑 Starbucks 其實學我哋澳門呢啲咁嘅外賣文化，因為 Starbucks 又係咁噶嘛，你喺佢嗰度買佢嗰個牌子杯咧，斟咖啡係多啲噶嘛嚟噶。 啊，同埋咧 Starbucks 好似幾好嘅喎，因為我記得咧，我唔知有冇記錯啊，我上次去飲咧，我就唔係攞佢嗰只杯，我係自己攞一隻自己嘅喺新加坡買嘅杯，就我諗同佢嗰只份量差唔多，但可能多少少，我照俾佢照斟嘅。 哦，咁好㗎！ 佢冇買佢照斟俾我咯，咁但係明顯份量係多咗嘅。 係啊， 因為佢係跟翻你嗰只杯，其實幾好嘅，即係佢做飲食佢又唔介俾多少少你，但係佢想要環保啫。 嗯。 咁 Starbucks 係唔錯㗎，即係我覺得呢間嘢係有良心嘅咯。 嗯。 OK 㗎。咁啊，喂，另外講下啦，頭先嗱，你講呢個咩話？豉油西餐啦，當陣時澳門食西餐，你會去邊度食？ 記唔記得咧？喺新馬路嗰頭有一間叫安樂。大概是那個國際酒店斜對面左右啦，就是剛才講的標準呢，有鐵板做那些這樣的牛排。 現在是沒有了。 沒有了啦，還有一道又是很出名的，就是離家 是不是算是叫做公共行政大樓，婦聯大樓，是婦聯大樓那裡， 是 又是有一間的，我記得。 你有沒有吃過金池啊？ 有。 金池 是 就是都是新馬路的，是 不是？是啊是啊，冇咗啦，拆咗啦。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 阿博士講下金池的回憶。 金池回憶記得是吃過下午茶啫喎。 係咪啊？ 係啊。 金池其實最好吃的就是呢、這個蒜蓉芝士焗青蠔。跟住咧，佢真係咧好有水準咁問你，要點上定係用？即係唔係青口啊？即係講緊係食扒嘅嘛。佢會真係問你係點上定係咩咁？但係其實咧，澳門你估係邊間餐廳好早期已經好似外國咁，係直情係佢生意好嘅時候推一嚿好大嚿原牛出嚟，跟住喺你面前切俾你啊？ 係咪葡京入邊嗰啲餐廳嚟嘅？ 唔係，喺嗰個叫咩？假日酒店咧，後面以前有一間，哎呀，而家搬咗個新口岸啦，好耐死啊，但係噏上口唔記得咗名，直情係假日酒店後面而家東北人嗰個位 啊， 好耐啦，咁就即係真係以前係現開俾你咯，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咧就冇呢支歌仔唱噶啦，因為而家其實如果你要咁樣食法咧，我諗都係去扒房或者係 buffet 咯。 講開食嘢啦，其實有一啲食檔啊、食店啊，好有特色嚟，而家已經冇咗噶啦。上一節都講過。 我記得細個冬天嘅時候，屋企人咧成日買咩蛇羹翻嚟。 係喎，澳門邊度食蛇羹靚啊？我真係想知 道。我以前細個成日食。冬天的時候，跟住記得咧，啲街坊啊，咩自己唔知買啲咩龍虎鳳。 阿嫲喺雀仔園嗰度買啊！ 你話蛇羹嗰啲？ 係啊。 唔係喺嗰啲新馬路入邊啲內街。 但係而家好似冇曬嘅嗰啲蛇羹。 係冇曬啊！以前細個成日食。 我近十年未食過，但我好想食。 好耐啦。 以前咧，應該係咪叫做獅打口頭咧？係有幾檔蛇檔㗎？唔知蛇王芬啊、蛇王乜、蛇王乜㗎？蛇 王芬係新馬路入邊嗰啲。內街入邊噶， 跟住行過永遠都見到幾條真係識喐，仲係生嘅蛇喐下喐下啊嘛，好驚啊！ 窗嗰度好多蛇爬嚟爬去㗎，係 好驚㗎。但後屘唔知點解全部冇曬， 佢都嘥曬咯，覺得。 咁而家係咪連內港嗰啲位都冇蛇羹食㗎？甚至 我記得我而家大三巴屋企附近有一間。 其實嚟家澳門食蛇羹咧，係唔係叫咩桃花源啊？即係唔係之前攞星嗰間咧？香港真係太屎～ 蛇羹嗰啲 咁正宗咁過嚟噶嘛，好似話。 但我覺得以前嗰啲好食啲嘅，始終。 而家澳門好慘啊！你要食啲好嘢，好多咧都係變咗係高尚食婦啊。 係啊。 一係絕咗種，一係變咗高尚食婦。 即係講下啦，好似新馬路禮記以前邊係咁 grand 嘅啫。 係啊，好街坊嘅啫嘛。 禮記嗰陣時，你入去即係炒幾個小菜啊，食個翅都唔係而家咁 grand 噶嘛。 同埋以前有啲懷舊即係以前食開啲菜，譬如咩金錢蟹盒啊嗰啲咁樣咧，而家都好似絕跡曬。 蟹盒係咪澳門發明啊？ 嗯。 蟹盒係咪啊？同埋以前除咗金錢蟹盒，仲有隻金錢雞啊。 金錢雞係啊，係。 係咪啊？但唔係雞嚟噶嘛。 唔係。 只不過係有啲雞韌同埋雞腎，跟住再撈埋叉燒。跟住鹹蛋黃，係咪啊？但而家冇食噶咯喎。 好似有新馬路有一間舊式嘅酒樓，好似仲有。 大龍鳳啊？ 唔係龍鳳，嗰個唔知乜鬼寶，好似叫寶石，好似叫做。 哇！我冇咩印象，係咪而家仲有賣下粽啊？過年嗰次賣下年糕嗰間啊？ 唔係。 大家記唔記得咧？真係會 啊！係喺關帝廟附近啊。 即 係邊個？營地街市啊！ 營地街市嗰間關帝廟 附近係啦。 仲有開嘅咩？ 有，我記得我早兩年早三四年前食過㗎。 阿姐， 唔知而家仲有冇就唔知啦。跟住譬如龍記啦，新馬路， 唔 係噴水池啊，龍記啦， 已經係早兩年已經關 咗 門啦。 哇！龍記好嘢喎，蝦多士。 係啊，之前嗰陣時臨執笠嗰陣時，我都有去食。 唔知咩鮮生炒飯啊嘛， 係啊，鮮生炒飯啊，同埋佢嗰個咩好似肉餅都好出名嘅喎，普通嘅肉餅啊。 喂，咁除咗啲咁 grand 之外咧，其實有個好記得嘅就係咧，成日半夜三更十點鐘九點鐘已經開始有嗌鹹肉粽。叉燒粽 係啊，仲有咩茶果湯嗰啲咁樣咧？ 即係 呢個我唔知啊。 行個粽果蒸粽喺度嗌， 半夜三更咁樣。 推住架單車，跟住咧佢又係熱嘅喎，嗰啲粽。如果你天寒地凍咧，真係落去買一個好鬼正嘅喎。 邊度啦？邊度買？我而家 唔係佢周圍走， 佢周圍走係流動㗎。係 啊，佢行嚟行去就真 係。叉燒粽啊，好唔好？ 唔係揀行個粽，揀水粽，係 啦 係啦， 好唔好食啊？ 我記得就普通嘅，其實 我由細到大都好怕食粽嘅，因為入面有綠豆喎。有冇啲係冇綠豆嘅粽咧？ 冇綠豆有紅豆咯， 即係包紅豆嘅。 唔 係， 即係揀冇豆嘅粽有冇啊？ 揀水粽咪冇豆咯， 都好難食啊！一撇撇，有冇啲係好似糯米雞咁樣咧？ 好似冇喎。 我食過一次咧，就廣州咯。佢真係咧純肉粽咯， 廣州啲咪變咗改革咗啦。 我估唔係，因為好多年前食。 即係可能唔同分支啦，澳門風格、澳門 style 同廣州 style。 但係咧，我嗰陣時我問過珠海有個專係做粽做咗廿幾三十年嘅老細，好簡單啊！而家地下商場一出嚟咧，去益健食嘢嗰度咧，前面咧轉個位咪有間賣粽嘅。你可冇印象？嗰間我唔係好記得叫咩名字。總之係第一新場一出嚟啦。嗰間嘢係買咗好耐㗎啦。嗰個老細話喎，冇豆嘅粽係唔好買，所以佢話佢哋係已經唔做純肉粽咯。 咁奇怪。 但有豆真好食好多。 啱嘅，啱嘅。 我嗰日同佢傾，佢老豆即係都我諗九啊歲人，仲同我講：你去廣州食啊嘛，即係喺佢哋嗰度仲係知道廣州有咯。 但係廣州有時做啲嘢咧，食店越嚟越乸西咯。 哇！我廣州唔好去食自助餐，真係好嘔心。 好難食啊，同埋有陣時 好唔合衞生係咪？ 係啊，同埋你有陣時話咩廣州食在廣州，但係而家啲傳統嗰啲，譬如面食嗰啲咁樣咧，即係好求其咯，即係完全係冇咗嗰種食物嗰種原有嘅味，即係好似太即係而家 調味太重係咪咧？ 唔係，係好求其冇味㗎，同埋啲面啊好硬，好似食醬羹咁樣啊。 同埋咧，我又想講下有一啲行業咧，好似已經消失咗噶啦。你哋記唔記得咧？以前係有人送報紙喺條街嗰度咁樣飛啲報紙上樓上，有冇咁嘅印象咧？ 有記得。 而家仲有冇人送報紙同牛奶啊？我想問，認真呀？ 送報紙有。 啊、 但係唔係咁樣飛上樓咯？ 冇飛上樓。 以前咧，澳門咧，有冇話咧係即係係鼓勵啲學生飲牛奶咧，就以一個好平價錢買牛奶券噶？ 我冇喎，冇呢咁嘅事喎， 冇呢咁嘅事嘅。 冇。 因為我記得以前咧就香港興嘅，就強制咧就鼓勵啲學生飲奶咧，就好平嘅價錢咧買啲牛奶券，就每日咧都要你去飲一樽嘅。 咁另外以前咧啲人咧就好興，真係會送報紙送埋牛奶嘅以前。 嗯。 但係你哋嘅時代，你哋細個有冇人送報紙啊？仲 冇。 冇啦。 我報紙有，有人送報紙。 唔係有，唔係啲人飛上嚟，佢係將個報紙咧接到一個圓柱形，跟住咧飛上去。 但係飛得中啊？ 係中。 係掟入你間屋入面啊？ 係啊，冇錯，掟入露台啊。 牛奶咧，我記得細個幼稚園嗰陣時咧，我成日都學校又派啲維他命 C 糖咧，記唔記得啊？ 有啊有啊， 系啊，好兴噶。 熊仔咁嘅样啊， 系啊， 有橙色嘅绿色， 系啦、啊，有一个系绿色樽啊，记得系咁样噶，系啊。 嗰啲系咪伟大嘅卫生署掟俾啲小朋友嘅咯？ 哦， 系澳门先独有啊。 我觉得几好啊，嗰阵时唔错噶。 你细个读幼稚园嘅时候，有冇生果攞翻屋企食啊？ 有。 佢有橙又成喎，系澳门啲幼稚园先兴嘅。 系咩？ 系啊，香港啲啊，其他地方都唔会，澳门先兴派嘢食噶嘛，政府俾噶嘛嗰啲。 嗯， 系啊，好嘢嚟嘅，其实。咁喂，你继续讲翻昌哥，快啲。 喂，好啦，咁就同埋咧，我觉得有样嘢又好得意嘅。之前讲过巴士呢交通工具过香港咧，同你而家又系相差好远嘅八十年代。 嗯。 嗰阵时候咧，过香港系要搭大船噶。 哇，正！ 系啊，系有老虎机玩噶。 正。 然之后系有床瞓噶。 正。 老虎机唔系话去到公海，出到去嗰时先有。 唔系，唔使。你上船就玩得噶啦， 水域先得， 唔需要上船就有得玩噶啦。 有嘅，我覺得 係。應該係有段時期咧，係要去到公海咧先開俾你嘅啲老虎機。 我覺得係咁樣咯。 咁但係我哋做細蚊仔咧，梗係唔係玩老虎機咧，係玩電子遊戲機嘅。 係啊，佢仲要咧，佢以前係佢冇分 one pay two pay 嘅，入一次錢咧係兩邊玩曬。 我 咁記得。 你一定要揾個細路仔同你一齊孖住。 我細個時咧未過香港，咪有咩噴射之後有咩雙體船嘅咁樣。 係啊係啊。 次次坐雙體船。成日都話壞船㗎， 海中央飄下飄下， 係啊，成日都話壞船㗎，我記得呢樣。 仲有喎、啊，你講嗰隻大船咧，係有得卧鋪㗎嘛？ 係啊，南山號 跟住咧， 我嗰啲我爸爸年代 好污糟㗎，我瞓過幾次， 八十年代仲有， 我瞓過幾次係有曱甴㗎。 啊！ 好核突， 點解你咁多古靈精怪？ 都唔係咁乾淨，同埋咧有得瞓咩啊？瞓甲板上面嘅係最平嘅，跟住咧瞓床又貴少少，跟住咧好似航空位咧就作係最貴嘅，即係有次嚟家我哋搭噴射船咁樣嘅嗰啲位係分三種嘅、 哦， 我記得係。 我就瞓過你所講嘅即係大倉啊，同埋、 啊、 航空位兩隻咯、 嗯。 航空位就入面得四張床嘅啫喎。 哦，咁正啊！ 係咁嗰陣時我譬如屋企人咁，我自己包。 咦？但我記得係有啲係枕齋坐喎，坐喺張凳度嘅喎，有啲係去到後期係咪咧？ 我記得嗰隻船就藍色嘅，你記得嗰隻咧？我搭嚟搭去嗰隻都係藍色嘅成隻船。 我都白色嘅。 我唔記得，因為我嗰隻就次次都係我鋪啊。 哦。 但係我就瞓到幾次有曱甴頂，跟住係捐入你個頭啲頭髮入面。 同埋咧，佢嗰啲卧鋪佢啲床咧，瞓到差唔多上岸咧，佢會永遠有阿叔揸住個類似唔知擦鞋嗰啲擦咁喺度扮嗰啲床啊，喺度砰砰砰落船啦咁啊！ 要搭幾耐啊？以前啲卧鋪嚟， 好似要兩三個鐘啊，係咪啊？ 我記得好似唔止啊， 唔止添啊， 唔止啊。同埋嗰陣時你記唔記得佢哋玩老虎機咧？即係擺老虎機中間其實佢擺喺樓梯位，即係嗰個上落中間個位啊嘛。 嗯。 隔離就係小食部嚟噶嘛。 嗯 即係賣嘢食賣剩啊嘛。 咦？好似係喎 最早期嘅時候嘅杯麵就喺嗰度買咯。 即係你第一次食杯麵就喺嗰啲地方嗰度食翻嚟。係 啦，我仲記得係公仔杯麵。 哦。 好早期啊！即係而家嘅伊麵王啊。是啊，就是在那里买，同埋照旧啦，鸡髀啊，汽水啦，唔使讲啦，咁啊，刮刮卡啦， 即发彩票， 即发彩票啦，刮刮卡啦。 你其實你而家睇翻《古惑仔》第一集咧，佢仲會有即發彩票嘅，即係證明去到九十年代初都仲有嘅。我印象中咧係後尾唔知佢印即發彩票咧印錯咗，好多人中獎，跟住蝕咗大錢之後就開始絕跡啦。 去到幾時都仲有咧？去到九九年，我記得咧，我搭飛翼船香港過澳門都仲有嘅。 嗯， 跟住咧好搞笑嘅。即係譬如咧，你喺澳門你搭船過香港咧，你買飲咪可以用葡幣嘅， 係啊係啊， 但係嗰張票就一定收港紙嘅，就25蚊一張。 嗯， 跟住咧 中唔中啊？ 我中過100蚊。 哦，換翻本。 亦都試過我有朋友係中過1000咯，最叻㗎啦，最叻仔嘅，但係佢買咗6張。 嗯，同埋嗰陣時候澳門咧，其實都有啲艇仔咧係買啲即發彩票㗎，以前。 係啊，係咪喺即係都係嗰啲賣白鴿錶嘅地方？ 一來有啦，唔係啊，唔同區都有㗎。最旺嘅時候，我記得葡文學校同埋工人球場中間都有個艇仔咧，都有呢啲咁嘅即發彩票嘅。 係即買即刮嘅俾你。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佢艇仔買嗰度即時派彩俾你㗎？ 哦，梗係唔係啦，好似唔知要去邊度攞錢啊嘛。不過我都係跟老豆。 係咪都係去翻白鴿廟攞咧？ 佢係有個咩彩票中心咁樣。 船嗰啲就係船嗰度派㗎嘛，係嘛？ 係啊，船嗰度派即刻中，跟住唔知落船喺邊度攞獎。 我記得就船嗰度係即時攞埋嘅，最衰冇 keep 嗰張嘢啦。 啊！ 如果唔係而家就正攞翻出嚟，即係集體回憶嗰張嘢。 係好多人嘅集體回憶。 老虎機拉中會響嘅喎。 拉緊都響咯，我記得好，我細嗰陣時候好用力拉㗎，我記得要。 佢響嗰種方式就唔同賭場啲老虎機嘅喎。 係啊，唔同型號嘅。 佢係 BB 聲嘅喎。 咁得意。 好似咧警車咧，擺上去警車紅藍嗰邊運咁樣嘅聲嘅喎。 哦，呢個真係唔 記得。因為佢嗰種咧就係早期嘅水果機嚟㗎嘛。總之喺葡京淘汰出嚟嘅老虎機咪包船咁樣玩。 嗰陣時候嗰啲老虎機咧好有質感㗎，即係你會 超大部。 係啦，同埋感受裏邊啲機械喺度喐緊。 佢會喐嘅，劇劇聲嘅。 係 click 啦，啲人嚟家嗰啲好似你對住個 mon 係咁篤咁樣。 佢雪櫃咁大部㗎嘛。 係咯係咯係咯。 同埋咧係你拉嗰下唔係用。细力嘅，都要啲力嘅，拉落嚟。 我对于嗰阵时候仲系细蚊仔，我嚟讲就真系好，我系拉唔喐咁滞。 同埋系冇得话插个 pit 或者系教佢自己喐，系冇嘅，一定要拉嘅，每一下都要拉。 同埋嗰阵时候系简单好多嘅。 你记唔得几钱一玩一次？ 唔记得啊，唔记得。 两蚊。 哇，两蚊嘅原来。 佢系用港币两蚊嘅。入一個跟住拉嘅嘢咯， 跟住係未中過嘅，我記得係。 我 佢就算中咧，都係好少跌幾個銀仔。 唔係，我好叻㗎，我試過兩蚊中。兩蚊中十幾蚊，但佢已經響機㗎啦，即係你會好有滿足感嘅。 以為中個大獎， 中十幾蚊。 冇㗎，以前你發覺無論老虎機又好，你打遊戲機都全部啲細路仔玩㗎嘛。啲大人都唔會嘅，大人食完面就瞓覺或者坐 pair 㗎嘛。 係。 但係你有冇以前咧，即係搭大船嘅時候咧，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坐 pair 啊？即係你見到隔離有人玩緊，你又走埋去，跟住你問佢玩唔玩錢，我玩錢嘅唔同你玩，跟住有啲唔玩錢嘅坐埋一齊玩咯。 哦，我嗰陣時候做細蚊仔會四圍聊啲細蚊仔傾偈啊、玩啊咁樣，你讀邊間學校啊咁樣咯。 因為好慘啊，坐船嗰陣時咧，阿媽通常都沒收唔俾你打 game boy 噶嘛。第一就話熬啦、暈啦，你會；第二又話驚近視加深啊嘛，喺架船上面熬住玩，咁就唔俾玩。咁架船以前又冇電視冇嘢睇噶嘛。 係啊，冇㗎，冇㗎，好悶㗎。 唔同而家啲飛翔船有嘢，佢冇㗎嘛。咁跟住咧，你係完全咧。是沒有細藝，但問題那程船是很惡頂的，坐幾個鐘的嘛。 是啊，睡就睡不著，一定是睡不 著。你小孩睡一點睡不到的。 是啊。 同埋我記得很瘋的，我真的要講這條山，我記得那陣時上甲板院又是甲板屙屎。 你啊 見到人咯、 哦。是啊，我做乜我仲識去廁所嘅。嗰陣時我喺我見到有人喺嗰架去嗰架澳門去香港大船咧甲板度屙屎咯。唉，我真係諗起都想嘔。唉，真係呢真係童年陰影嚟嘅真 係。你咁樣童年陰影嘅。 證明我童年係非常之活得非常之苦咯。 咁啊，其實我哋都講咗好多八十年代發生嘅澳門嘅事啦，會唔會話你一簡單單咁樣逐步總結翻啦？其實會覺得最大分別係啲咩咧？ 冇咁多電子嘢。即係你譬如你係好直接啲講咧，即係好籠統講句咧，你係會人同人交流多好多。 係啊，即係唔使經互聯網，唔使經其他嘅器具，唔使經軟件，唔使經 smartphone， 一個人對返住一個人做一啲嘢，或者係經嘅嘢機械，嗰樣用具呢唔係電子嘅，係機械 嘅。即係點解我哋呢一代嘅人，無論昌哥好啊、博士好，我又好，我哋都咁 top 得呢，就因為我哋細個鍾意周圍人傾偈囉。而唔係去訓練翻嚟，都唔需要上嗰啲咩信心課程啊，唔需要嘅。 係啊，咩説話技巧啊、演講課程啊，都唔使實踐 嘅， 實踐翻嚟 嘅。你淨係因為以前咧係啲人係直接好多㗎，冇而家咁樣。即係你埋去傾偈咧，佢真係佢唔會有嗰種唔想同你傾嘅感覺咯。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我好早期，我嗰陣時見過師傅做燒臘嘅，我真係嗰啲十零歲，即係乜都揀死。即係話佢，喂，你教我燒叉燒啊咁樣，但係我睇你真係冇興趣入行，唔緊要啦，你講下俾我知啦。咁佢真係唔介意咧，佢真係俾你喺隔離睇啊，或者係佢甚至乎唔介意，呢嚿好食啊，跟住教你分叉燒又俾啲你食，但係佢又唔係收你錢嘅。即係以往你會覺得啊，真係有啲人情味嘅，即係譬如我同大家講，我冇嘢做，我細個時候我坐喺個叉燒鋪等人燒叉燒睇啦入。 咁而家嚟緊邊有啲咁嘅事發生嘅啫？ 而家得閒咪拎部手機出嚟篤咯，耷低頭個個喺度篤咯，唔會話同側邊陌生人聊下傾偈都費事。 所以好似即係就算我翻到國內都好啦，咁有啲朋友同我講：哇，你啲手機仲有掣撳嘅？哎呀，我以為你用 iPhone 嘅添，我以為你係用 Android 嘅添。即係啲人會係覺得：哇，你仲係用啲手機有掣撳嘅，覺得你好歐咯。但佢哋唔明白，其實喺即係喺尤其是而家咁嘅時代咧，有時我覺得某程度上嘅歐咧，先至係。 有一種獨特的味道， 有翻嗰種感覺喺度咯。 係啊，有一種質感。 即係好似正如我自己嘅手機嘅音樂咧，我係用咗十年噶啦，就係蔡琴嗰首咧《被遺忘的時光》，即係《無間道》嗰首，係足足用咗十年。 無 間道一上，我開始用，仲係用緊 Nokia 嘅唔知三幾嘅黑白機嘅時候，已經開始用到而家，都仲係用緊 Nokia， 都仲係用緊同一首音樂。 嗯，高音甜，低音准嗰啲啊。 喂，嗰阵时系啲音乐你要自己入噶喎。 系啊。 就唔同而家系你系可以系入 M P 3啊，或者系上网 cut 嗰啲杂志啊，会教你 系啊 编晒号码点样样入噶嘛。 嗰阵有个名啊叫 Wing 通啊。 跟住有啲铺头佢会帮你入埋噶嘛，揿埋噶嘛。 蚊手啊。 系 啊。仲可以入个 logo 添。 又有新歌出你就要去排队入噶啦嘛，咁先够潮噶嘛。 好癫噶，即系其实我。講咧3210啦，8210啦，8250啦，其實我齊曬。 哦，係啊，係真係一手隻定嚟，而家淘寶淘翻翻嚟先。 我曾幾何時真係追款嘅？我同你以前咧有部機咧叫8810閃銀色嘅所謂蘇跑王。 哦，我知邊隻？ 我買嘅時候10000。 哇！ 8850，我買嘅時候係7000多。 哇！ 8910，即係我唔知你知邊部啦。8910咧係油畫色。以前細個咧成日講笑咧，同啲女仔玩咧，擺喺肚腩度咧， 一撳 就舉起，佢就會舉起啊！嗰部油壓式信咩叫鈣合金太鋼王啦，我買嘅時候係都係9000多。 係啦，我哋而家我一搭單講埋90年代嘅集體回憶。 哇！即係我諗我細個買嘅電話，我諗係即係等於而家啲人追嗰啲 iPhone 5嗰啲咁嘅。 喂，但係用唔用得先？即係仲用唔用到先部分？ 我早5個月前我部 BlackBerry 冧咗檔。跟住當陣時，我諗唔到攞啲咩電話出嚟頂，咁我有啲朋友話咩借啲 3310俾你， 或借啲咩 Galaxy 1啊，借啲 iPhone 3俾我用唔掂，跟住我咪抄翻嗰部8910出嚟用咗2個禮拜咯，都仲 work 得， 哇勁喎， 仲 work 得， 仲 OK 嘅，仲係同埋咧以前啲舊機咧其實有個好處嘅，人哋勾你唔到線咯。 啊，係啊，係啊， 同埋冇而家啲新機咁複雜，因為而家啲新機咧，你嗰啲好似電腦咁，好似你哋揸嗰啲咧，我成日覺得佢好多時會自己同啲 server 咧去保 data 噶。 有嘅，一定有嘅， 冇乜私隱嘅， 冇啦，預咗。 但係我即係我堅持，其實去到而家咧，我都係有時用一啲咁 out 嘅機嘅，其中一個原因即係冇講出口咧，就係因為方便隨時有啲咩事嘅時候，我熄咗部機，插咗嚿電，咁你真係唔知道我喺邊啊。 嗯， 係啊，而唔同話即係嗰啲iPhone 嗰啲，我覺得好惡搞，同埋你 WhatsApp 嗰啲咧，全部呢啲我覺得係有記錄嘅嘢嚟。 WhatsApp 都仲好啲啊，如果係用祖國某啲軟件啊，係所有資料都攞到。 360咯。 是你手機裏面所有資料都攞到，根本上是一個木馬嚟嘅。 最恐怖呢，即係呢度我哋開少少講手機啊，澳門街手機食寶石啊。而家大陸呢，你買親原裝中國電信又好，佢哋嗰啲一出嚟嗰啲機，無論係 Samsung 啊或者 iPhone 呢，佢已經原裝幫你裝360嗰個咩保衛程式呢， 係呀係 呀，嗰啲全部就係 hack 嘅程式嚟嘅。佢話俾你知係防毒，我同你講一定唔係防毒。 系啊，同你讲嘢录晒音啊， 全部嗰啲系监控程式嚟嘅， 系啊， 一定系啦。虽然好玩啊，即系虽然我都觉得早两日同人借咗部机，原来而家揿个掣就可以录段音，跟住人哋听到噶嘛。嗰啲微信咧可以讲嘢噶嘛， 系 咯，即系可以咁样隔住电话嚟讲嘢噶嘛。咁我觉得系好方便嘅，但系都系嗰句啦，越方便嘅就越系觉得信唔过咯。 嗯， 系啊，所以即系正如你话搵老公都系啊，搵啲 old day 啲咧吓，嗰啲就 听唔听到啊，乌八四啊？ 即係要薯啲，越薯越好咁樣啊！ 實際啲，有質感嘅。 推介一個俾你好冇？成俊哥。 哇！唔係啩？ 喂，好差！成俊哥，人又有儀表，又靚仔，講嘢有邏輯，又見過鬼，仲怕 我中意啲冇邏輯嗰啲。 同埋我同你講啊，成俊哥咧，你唔好睇佢，雖然喺呢個金融界呢個博彩業界嘅巨子。佢仲仍然有呢個年青人嘅傲氣，仲會自己走去啲岸邊度作下青口作下號， 啊，仲有啲咁先進嘅活動，你諗下？ 哇，海鮮喎、啊、正！ 喂，真係㗎、你估唔到啊！而家仲有人去嗰啲地方度採蠔㗎。真的？ 但澳門仲有咩？ 唉，有蠔田嘅、啊、原來仲。 哇！ 我真係我近呢兩個星期先知嘅咋。 喺邊頭啊？喺安德魯頭啊？邊頭？ 竹灣。 竹灣，哦，真係唔知。 竹灣，竹灣，嗱，但係唔好咁陽啊，一陣間俾人冚埋個檔，唔知點算啊。係啊，但係好嘢嚟嘅。 因為八十年代咧，嗰啲長命橋啊、西環啊，都見到有人喺度鑿蠔啊咁樣揸住，佢唔知道只腳踩住啲木板仔喺度搖下搖下噶。但係而家完全冇曬啦，已經。 同埋嗰啲花魚、彈頭魚都好。 彈頭魚。 細個咯。 你見到彈頭魚都彈到幾個？ 唔係，其實唔係好高啫嘛。 係，佢彈到你膝頭哥咁高，起碼。 係咯。 但係一堆彈嘅時候好得意喎，你好似見到一紮嘢喺度閃嚟閃去咁喎。同埋以前咧喺而家觀光塔對外嗰個位咧，你有冇見過啲銀色嗰啲飛魚啊？飛到好高㗎。 冇見過。 阿昌哥有冇見過？ 嗯。澳門以前 有飛魚嘅。 有 嘅。啲飛魚仲要係佢飛嘅高度咧，係飛到一道門咁高噶。 哇！咁勁啊！ 好高。我嗰陣時見人釣過一條飛魚嘅長度係一米左右，係啊，好長好窄，但係係佢哋話唔好食咯，但係我見嗰啲人釣過上嚟咯，但係嗰陣時係釣魚唔犯法噶嘛， 嗯， 即係冇人捉噶嘛，唔同而家咁嚴噶嘛， 係嗰陣時咩都唔係咁嚴啦， 同埋以前係海嘛，而家係一個湖，點講咧？ 都冇曬啦，咁啊啱嘅，即係嗰啲品種冇曬。 嗰陣時候咩都冇咁嚴啦，嗰陣時候啲警察去入機鋪打機，八十年代嗰陣時候。 喂，其實即係我哋頭先冇講到啊，機鋪你嗰陣時細個你去見機鋪咧，同而家最大唔同係乜嘢？ 以前咧係真係飛仔鬥嚟嘅，食曬煙唔好理啦，係成日開拖打到爆曬缸啊， 飛凳啊、飛繩嗰啲咯。 係啊，一個打幾個，甚至乎粒刀搞出人命都有。 同埋以前咧，雖然係飛仔檔，但係冇乜飛女喎，機鋪你冇好怪，冇乜女。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全部都係仔嚟嘅喎，啲、 啊、 女喺出面等你嘅喎，你發覺好怪咧。 係咯、啊，同埋嗰度咁危險嘅啲。啲小朋友都咁中意去嘅啦，真係。 同埋係以前咧，啲機鋪咧係冇嗰啲博彩系列嗰啲遊戲噶、 嗯， 真係機鋪就係機鋪啊，打機嘅。係 啊係啊。 同埋冇乜賽車 game 嘅。 好多飛機音，同埋以前啲機鋪咧係間間機鋪都唔同 game， 好多嘢玩，唔係離家咁樣十間一模一樣。 但起碼五部街霸咯。 就算有個街霸之後都即有街霸之後係開始轉變啦，即係間間都一樣咯。但之前咧飛機 game 又好，你啲動作 game 又係好百花齊放。 數四隻你細個玩過最好玩嘅 game 咯。雙截龍 係，仲有咧機鋪啊，機鋪入邊嘅。 咁就但係計唔計街霸一啊？得唔得啊？ 得街霸一 OK。 有原裝機啊，嗰陣時候我玩。 機鋪入面仲有咧四隻啊，數四隻啊。 數四隻啊，仲有個好似係叫變形人魔之類，係咧個人咧唔知食咗粒豬之後咧會變狼啊，有一版又變龍啊，版版都唔同嘅，係世家嘅一隻嘢。 係。 仲有啊，仲有咩添咧？八十年代。 你講嗰只叫獸王機。 係係啊，應該係啦。 繼續啊。 雷電啦，打飛機必玩啦。係。唔好雷電，1943。 係。 打大和號嗰啲。係。 仲有咧？ 仲有四隻咯，咪 啊四隻啊！我數啊，我心目中四隻，雪人兄弟。 哦，我知啦，咪要碌嚿雪出嚟噶嘛。 奧波龍。 嗯。奧波龍。 跟住仲有鹹蛋超人。係啊，喺個平面嗰度嘅 Q 版嘅，行嚟行去打嘅。 哇！係啦，呢個我少見啲。 最尾有隻叫空牙，有玩過。 空牙。好熟，好熟，好熟。 同1943差唔多年紀，比你遲少少，1989年出嘅。 好熟，好熟。 架飛機咧可以。其他咧，你撳到1940幾嗰啲咧，就撳咧就絕招嚟嘅。佢撳咧架飛機咧， 哎呀，仲有隻打飛機 game 一定要講啊，沙羅曼蛇啊。 沙羅曼蛇，你玩嘅時候係咪睇下先嚇？沙羅曼蛇3啊，係咪已經？ 都唔係㗎， 澳門係冇沙羅曼蛇一同1.5嘅，但係佢冇2啊嘛，1.5跟住3啊嘛， 應該係1.5嚟係咪咧？我嗰陣時候街機嘅沙羅曼蛇咧，普京有㗎，我記得，唔知有隻爪，跟住你中間紅色嗰度射佢先斷㗎嘛，記唔記得啊？第一版 我真係唔好記得啦。 跟住第一版個 boss 係個大佬嚟㗎嘛，有隻眼喺度㗎嘛。 好似係嗰只係沙羅文定係衫嚟嘅？ 嗰只衫。 我覺得最唔開心咧，就係以前匯力咧，咪有間機鋪咧叫國際矮機嘅，記唔記得？ 匯力啊， 匯力下面啦，唔係國際、啊、國際下面啦，即係而家做咗嘢食嗰度咧，而家賣翅嗰度啊，賣翅賣燕窩㗎，即係而家海立方對面八號巴士總站嗰度咧，以前機鋪嚟㗎嘛。 啊，有印象。 好鬼死正！有一次佢翻佢，我最記得佢翻咗部街機係 F 91高達。 哇！ 跟住 咁犀利。 跟住咧嗰部機我喺麗園玩過。跟住係香港嘅麗園，跟住見到澳門有，跟住佢翻咗嚟唔夠一個禮拜，佢話塊板燒咗收埋。頂我啊！嗰個真係童年遺憾啊！我同你講。 係啊，因為你可遇不可求，就香港都唔會翻好多啊嘛呢啲。 好鬼死正 嘅。奇靚嘅 game， 仲有葡京裏面嗰間機鋪都好鬼正㗎。 葡京嗰間我自己未去過啊，冇乜印象啊。 以前咧，佢機鋪分兩轉嘅，最開頭咧係打保齡球嗰度隔離嘅，即係以前嘅 Pizza Hut 嗰個位噶，跟住咧搬咗上去新翼嗰邊，跟唔知去到二樓定三樓要搭電梯先上到去嘅咁樣，跟住中間有碰碰車啊。 嗰陣時已經有沙圈嘅喎，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嗰陣時嘅沙圈比而家沙圈仲雲偉喎。你有冇見過嗱？而家嘅沙圈你最多同一時間嚇認真嚇、最多都係四十條去行啫。最多啊！ 嗰陣時候仲多， 多過百咯。 哇！ 過百咯。 哇！ 超過100條喺度食。 嗱，同埋咧，嗰陣時候嘅沙圈嘅揾客嘅對象同而家好明顯唔同嘅。嗰陣時候咧，見你後生靚仔咧係會撩你，而家見你後生靚仔係唔會理你嘅。點解咧？佢仲未有自由行嗰陣時候咧，佢就會覺得 咁講啦，啲女會揀上頭嘅。 係啦， 啲女本身會， 但係有咗自由行之後咧，就唔揀上，覺得啊呢位阿叔有需要。 同埋咧沙圈咧，而家咪全部係國內佳麗嘅。 係啊係啊。 細個時候記唔記得沙圈有陀地嘅？ 哇，唔知喎、 有香港過嚟。即係香港過嚟沙圈度做嘅小姐嘅， 經濟咁差唔知 道。唔係經濟差，佢揾錢多。 係啊係啊 係啊。因為嗰陣時其實講翻咧，某程度上你對比翻咧，可能嗰時沙圈嘅佣金係多過而家。 哦，唔知喎、呢個。 沙圈揾一集先講啦，即係講真，因為下先啦，沙圈你我嗰陣時叫做話有印象都已經係都係90年代咯。 嗯， 系啊，但系我知道就系之后。 我反而讲打机，我觉得有样嘢一定要讲嘅，租机啊。 租机？ 系啊。 点样租機？ 租红白机啊，租嗰啲咩世家次世代嗰啲系嘛？ 哦，咩5蚊玩10分钟嗰啲啊？你讲 嘅？系啊系啊，5蚊半个钟系嘛？ 孖宝啊， 孖宝兄弟嗰阵时候兴。 唔系啊，嗰间孖宝啊。 孖宝。 系、租机租机做。 有好多间都几出名嘅、尤其是高士德菇头咧，有间叫掌上，有间叫联大，跟住头先讲御记行咧，下边打街机，上边租机，哇！ 你 细个 有冇玩过红白机嘅灰机啊？饼带打横插入去，攞条带。 有啊有啊，国际版嘅红白机嚟噶嘛？ 系啊，要攞条带拉翻出嚟嘅。 唉、好鬼奇啦！但系通常都系红白机嘅，因为平啊，680蚊一部零售价嗰阵时候，我记得。 系咩？你讲红白机系二代定系一代啊？ 红白机啊，应该系一代，即系孖宝兄弟出嗰阵时候，超级孖宝兄弟出嗰阵时候。 系咪嗰阵时系系咪已经有碟机噶啦？系嘛？ 跟住先有碟机 啊！ 最开头系冇碟机噶，都嗰阵时候已经有得租機㗎啦， 即 係 仲係玩緊劇車帶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紅白機有冇二隻街白一㗎？好似冇喎，係嘛？係咪唔夠力去推啊？只 game？ 我唔知有冇記錯，應該係有出街霸，但係唔似街霸嘅。 因為嗰陣時我記得咧係 個樣係好 有啲 IT 嘅天才咧，當年係自己幫紅白機嚟寫 game 噶嘛。 得嘅咩？ 係啊，即係我記得有隻見過有隻係扮街霸咯，跟住係紅白機版嘅係孖寶同埋洛克人係同阿龍打緊咯。 咁其實唔知大家有冇上網玩翻嚟，而家係真係出翻個洛克人對街霸。 係啊，最近咯，但係我想講呢個 idea 唔係而家先有㗎。 係好耐之前，幾廿年前已經有。 包括其實香港以前已經係有得抄碟嘅地方，都有好多呢啲嘅自己 DIY 嘅 game 咯。 係 咯。嗱有好嘢㗎，我同你講紅白機蝙蝠俠有冇玩過？蝙蝠俠即係講緊以前89年嗰只咧，天布頓嘅蝙蝠俠。 哦，呢個冇玩過，冇。 你紅白機出過一代。跟住咧，坊間咧竟然有隻三代，隻三代係自己寫嘅，係啊，咁三代嗰隻咧係佢由頭去到尾，所有連配樂、連動作、連中間蝙蝠車出嚟，所有都係自己寫嘅 DIY 嘅，係啲香港嘅高手 IT 高手自己寫嘅。 但老實講啊，有一輪咧街霸咧嗰啲街機咧係改到天花龍鳳啊，90年代初嗰陣時候。 東方不敗版啦、 啊，東方不敗版啦、 啊，即係凌空點樣出波啊，跟住扣血個星龍扣好多，即係嗰啲咧，你後屘連正版都抄翻佢噶。 我仲誒 Turbo 咯 ，Turbo 咪抄佢。係 Turbo 咪抄佢加快咯。 我仲記得我小學嘅時候，我成日問啲同學啊，有冇可能有一日即係街霸可以改到個春麗真係冇著衫咧？喂，大佬啊，你知唔知春麗係好多青少年 嘅 女神嚟㗎？真係女神大佬，喂！一嗰個年代有樣有身材穿黑絲、 嗯， 唯一一個女角，跟住對親嗰啲話咩嗰咩青狼啊、雙撲手啊、印度都全部騎呢嘢， 係咯係咯， 仲要 無啦啦有個靚女出嚟喎、啊，樣靚身材正， 你知唔知真係春麗咧、啊？呢、這個簡直係 美腿嘅線條幾咁靚， 即係春麗咧，直到而家都係我心目中五大女神之一。 嗯，好啦，講咗咁耐男性嘅浪漫之後咧，其實 啊 嗰陣時候嘅女仔咧，會係追啲咩明星咁樣樣？ 超曬時嗰啲字點樣開多次？係啊， 哦， 開多一次啦，講下女仔嘅文化啦，俾烏博士講下啦，好嗎？啊，第四節翻嚟啦。